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十一回，裘林谦隐隐相和，降梦境早早而谈。却说狄公在郡庙祷告已毕，坐在蒲团上闭目凝神，埋想朦胧睡去，得了梦魇，便可为死者伸冤。哪知日来为避顺之事过于烦恼，加了开棺接宴，周氏吵闹，汪求是呼冤，许多事件团结在心中，以致心神不定。此时在蒲团上面做了好一会功夫，虽想安心合眼，无奈不想这件事来就是那一件触动，胡思乱想，直至二鼓时分依然未曾闭眼。狄公自己着急说道，我今日原为宿庙而来，到了此刻尚未睡去，何时得神灵指示？自己无奈，只得站起身来走到下手，但见洪亮早已熟睡，也不去惊动于他，一人在殿上闲步了几趟，转眼见神桌上摆着一本书相似。狄公道，常言观书隐睡魔，我此时正睡不着，何不叫他消遣，或者看了困倦起来也未可知。想着走到面前取来一看，谁知并不是书卷，乃是郡庙内一本裘谦的签本。狄公暗喜道，我不能安睡，深恐没有应验，现在既有签本在此，何不先求一签，然后再为细看，若能神明有感，借此指示，岂不更好？随即将签本在神案上复行供好，剔去蜡花，添了香火，自己在蒲团上拜了几拜，又祷告了一回，伸手在上面取了签筒，啰嗦啰嗦摇了几下，里面早穿出一条竹签。狄公赶着起身，将签条拾起一看，上面写着五字，乃是第二十四签。随即来至案前，将签本取过，挨次翻去，到了本签部位，写着中平二字，案下有古人名，却是利基。狄公暗想道，此人乃春秋时人，晋献公为他所惑，将太子申生杀死，后来国破家亡，晋文公出奔，受了许多苦难，想来这人也要算个淫恶的妇人。妇又往下面看去，只见有四句道，不见私斩有聘机，为何晋主宠利基，妇人心术由来显，床第私情不足提。狄公看毕，心下犹豫不决，说道，这四句大概与毕顺案情相仿，但以利基比喻周氏，虽是暗合，无奈只说出起案的原因，却未破案的情节叙出。毕顺与他本是夫妇，自然有床第私情了。至于头一句，不见私臣有聘机，他想前日私访到他家中之时，他就恶言厉声，骂个不了，不但骂我，而且骂他婆婆，这明明是聘机私臣了。第二句说是毕顺不应娶她为妻，若第三句只是不要讲的，他将亲夫害死，心术岂不为毒？千句虽然暗合，但是不能破案，如何是好？自己在烛光之下又细看得两回，竟想不出别的解说来，只得将签本放下。听见外面已传二鼓，就此一来已觉得自己困倦，转身来至上手床上，安心安逸合衣睡下。约有顿饭时刻，朦胧之间 见一个白发老者走至面前，向他喊道：贵人日来辛苦了，此间寂寞，何不至茶坊品茗，听那来往的新闻？狄公将他一看，好似个极熟的人，一时想不出名姓，也忘却自己在庙中，不禁起身随他前去。到了街坊上面，果见三教九流，热闹非常。走过两条大街，东边角上有一座大大的茶坊，门前悬了一面金字招牌，上写问金楼三字。狄公到了门口，那老者邀他进内，过了前堂一方天井，中间有一六角亭子，那里设了许多桌位。两人进了亭内，捡着空桌坐下，抬头见上面一副黑漆对联是：寻孺子遗踪下榻，专为千古事。问姚夫究竟捕归，南迷四川人。狄公看罢，问那老者道：此地乃是茶坊，为何不用那卢仝、李白这派俗典，反用这孺子姚夫，又什么捕归下榻，岂不是文不对题？而且下联又不贯串，姚夫又不是蜀人，何说四川二字，看来时时不雅。那老者笑道：贵人批驳虽然不错，可知他命意遣词，并非为这茶坊起见，日后贵人自然晓得。狄公见他如此说法，也不再问。忽然自坐的地方并不是一个茶坊，乃变了一个耍戏场子，敲锣击鼓，满耳咚咚，不下有数百人围了一个人。圈子里面也有舞枪的，也有砍刀，也有跑马卖线、破肚栽瓜的，种种把戏不一而足。中间有个女子，年约30上下，睡在方桌上，两脚高起，将一个头号坛子打为滚圆。但是她两只脚一上一下，如车轮相似。正耍之时，对面出来一个后生，生得面如覆粉，唇红齿白，见了那妇人不禁嘻嘻一笑。那妇人见他前来，也就欢喜非常，两足一蹬，将坛子踢起半空，身躯一拗，竖立起来，伸去右手将坛底接住。只听一声喊叫：我的爷呀，你又来了。忽然坛口里面跳出一个12-13岁的女孩子，阻住那男孩子的去路，不准与那女子说笑。两人正闹之际，突然看把戏的人众纷纷散去，顷刻之间不见一人，只有那个坛子以及男女孩子均不知去向。狄公正然诧异，方才同来的老者复又站在门前说道：你看了下半节，上半节还未看呢，从速随我来吧。狄公也不解他究是何意，不由信步前去。走了许多荒烟蔓草地方，但见些奇禽怪兽盘了许多死人，在那里咬吃。狄公到了此时，不觉得心中恍惚，惧怕起来，瞥见一个人深睡地下，自头至足如白纸，仿佛忽然有条火炽炼的毒蛇由他鼻孔穿出，直至自己身前。狄公吓了一跳，只听那老者说了一声：切记。不觉一身冷汗，惊醒过来，自己原来仍在那庙里面。听听外面金鼓正敲三更，八坐起来，在床边上定了一定神，觉得口内作渴，将洪亮喊醒，将茶壶桶揭开，倒了一盏茶递于狄公，等他饮毕，然后问道：大人在此半夜可曾睡着吗？狄公道：睡是睡着了，但是精神觉得恍惚。你睡在那边可曾见什么形影不成？洪亮道： 小人连日访这案件，东奔西走，已是辛苦万分，加之为大人办避顺的案，忙无头绪，满想在此住宿一宵，得点梦兆，好为大人出力，谁知心地糊涂，倒身下去就睡熟了。不是大人喊叫，此时还未醒呢。小人实未曾梦见什么，不知大人可得梦？狄公道：说也奇怪，我先前也是心烦意乱，直至二更时分，依然未曾合眼，然后无法，只得起身走了两趟，谁知见神案上有一个签本，就将求签对洪亮说了一遍，说着又将签本破解与他听。洪亮道：从来签句隐而不露，照这样签条已是很明白了。小人虽不懂得文理，我看不出什么古人推敲，上面首句就有鸡字、司辰四字，或者天明时节有什么动静。从来奸情案子大都是明来暗去，鸡子叫了时节，正是奸夫偷走时节。第二句是个空论，第三句妇人之心险，这明是夜间与奸夫将人害死，到了天明方装腔作势的呼喊起来。你看那日避顺，看闹龙舟之后，来家已至上灯时分，在等厨下备酒饭，同是他母亲等人吃酒，酒后已到了定经时分，虽不能随他吃，就遂去睡觉的道理，不无还要谈些话，及早到进房之时已有二鼓，再等熟睡，然后周氏再与奸夫计议，彼此下手谋害，几次耽搁，岂不是四五今天方能办完此事？唐氏老奶奶说他儿子身死不过是个约祭之时，二更是夜间，四更五更也是夜间，这是小人胡想，怕这周氏害毕之后正合聘鸡司辰四字，如正在此时谋害，这案容易办了。狄公见他如此说法，乃道：据你说来也觉在理，姑作他在此时，你有如何办法？洪亮道：这句话题显而易见，有何难解？我们多派几个伙计，日间不去惊动大人回衙，仍将周氏交后事领回，他既到家，若没有外路则已，如有别情，那奸夫连日必在镇上或衙门打听，见他回去，岂有不去动问之理？我们就派人在他巷口左右通夜的搜寻，唯独鸡鸣时节格外留神，我看如此办法未有不破案之理。狄公见他言之凿凿，细看这形影倒有几分着落，乃道：这签句你破解得不错了，可知是我求签之后身上已自困倦，睡梦之间所见的事情更是离奇，我且说来大家参详。洪亮道：大人所作何梦？千句虽有的影像，能梦中再一指示，这事就有八分可破了。不知大人还是单为避顺这一案宿庙，还是连六里墩的案一起前来？狄公道：我是一起来的，但是这梦甚难破解，不知什么又吃起茶来，随后又看玩把戏的，这不是前后不应吗？当时又将梦中事复说了一遍。洪亮道：这梦小人也猜想不出，请问大人，这如子二字怎讲？为何下面又有下榻的字面？难道如子就是小孩子吗？狄公见他不知这点，故胡乱的破解，乃笑道：你不知这两字缘由，所以分辨不出，我且将原本说与你听。不知狄公所说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十一回完。